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1集，牧瑶的脚步缓了下来，微微侧过头去，像是在等待什么，等来了追上的牧生。 阿姐，怎么不走了？ 他抱着铺盖卷儿，一脸纯良地挡住了他的视线。 啊，柳公子在帮妙妙铺床呢。 他嘴角一抹甜甜的笑， 我们也进去吧。 慕瑶神色一凝，夺过被子自己走了。 哎，阿姐。 阿生。 慕瑶站定脚步，回过头来严肃地望着他。眼角下那颗泪痣显得他妩媚而冷清，说的却是另一件事。 你身上的气息不太对，你是不是又…… 我没有。 木生眸光一闪，飞速答道。末了又宽慰地笑道， 阿姐叮嘱过我的事情，我怎么会忘呢？ 没有最好。 木瑶垂下眼帘，打开格子的门走了进去，走前深深回头望了他一眼。 要记住你的身份，你是穆家的希望。 穆生站在走廊上，注视着穆瑶窈窕的背影，波光粼粼的江水透过雕花的窗反映在他的侧脸上，如玉的皮肤上一小块透亮的光斑缓缓抖动着。他漆黑水润的眼底透出了一抹憎恶和懊恼交替的复杂神色。 哎，为什么褥子下面还要铺草席啊？ 妙妙趴在一边，看着柳拂衣弯腰忙碌，她的黑发披在肩膀，有的垂落下来在空中摇摆。她心想，黑莲花的头发总是要高高的竖起来，充分展现出少年郎的朝气，但实在显得不失愁滋味。难怪慕瑶从头至尾当他是没长大的弟弟。其实他要是像这样披散头发，依靠那样一张脸，想必是罕见的美人。 哦，船上湿气重，铺草席是为了防潮。 柳拂衣淡淡答。 哦，真聪明呀。 林妙妙由衷赞叹，摸了摸褥子，果然带着一丝潮气。 不聪明。 柳拂衣笑了，走得多了就有经验了。 那你们走过多少地方了？ 妙妙一双眼睛黑白分明，黑眼珠里带着见什么都新鲜的神采，像是散发香甜的新城，只要看到她，再多的疲倦也都一扫而空。 很多。 柳拂衣陷入回忆中。 最开始的时候我一直是一个人，直到有一次受伤遇见了瑶儿。 他眼神中有淡淡怀念的神色，嘴角也勾起了一抹笑。 那你觉不觉得你应该和他好好谈谈？ 妙妙心里替他们着急，连带对系统也不信任起来。说好的小虐怡情大虐伤身呢？这都冷战多少天了？ 谈什么呀？ 谈心呀。 妙妙恨铁不成钢， 你也不说，他也不说，就这样生闷气啊。 瑶儿他。 他眼中忽然浮现出一丝奇异的笑意。 他生气了。 林妙妙绝倒，原来这位是位钢铁直男啊。在原著里柳拂衣就是这样。无论是麦可怜博同情的凌鱼，还是热情似火硬要倒贴的端阳地基，他都不懂得拒绝，总是若即若离，有求必应，倒是应了他这个名字。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，简直是活雷锋。只可惜他点亮了少女怀春的心思，却从没往深处想过。现在他明白了，柳拂衣是根本不懂，他在捉妖之事上精彩绝艳，可惜对于感情之事，简直就像是刚入门的小朋友，多的是要走的弯路。夜幕渐渐拢下来， 千云染上了紫红色，甲板上渐渐热闹起来，许多人倚在栏杆旁，对着天边的夕阳指指点点。自打下午碰见过以后，穆瑶和穆生缩在各自屋里没出声。妙妙饿得实在受不了了，拿出了爹爹从家带来的一大兜干粮，打开一看，足足20个圆滚滚的白面馒头，上面拿切好的胡萝卜摆成了五瓣梅花，白里透红，要多精巧有多精巧。妙妙拿了一个出来，厨师显然是花了心思的，冷掉的馒头一点也没有变硬，他咬了一口，柔软的白面下面咬到了满嘴的甜蜜，低头一看，原来这馒头里面还灌了满满当当的红糖，黄昏的光晕里泛着温暖的釉色。他鼻尖一酸，几乎是忍着喉头的酸涩咽了下去。外头是寒江水，头顶是不夜天，这水这树这船通通是游子冰冷的点头之交，除了手里的这一点甜，还有什么是真正属于他的呢？一叶小舟在江心泊着，陌生的面孔，行色匆匆，前路茫茫。妙妙想，自己就是小家子气，他就觉得哪里都比不上家里好。凌鱼为了一个男人义无反顾地背井离乡，跋山涉水远去，他心里后悔过吗？林妙妙望着茫茫江水，声音低低的， 刘大哥，我给你讲个有趣的事。在我家乡，传说海上有个叫赛人的女妖，行船的人听到她美妙的歌声会被蛊惑，随后船便触礁。 哦，这里也有类似的怪物。柳福一提起妖，早已见怪不怪，语气相当平静。江水中很可能有蛊惑游人的水鬼，乃是枉死的人所化。还有一种妖名叫媚女，能歌善舞，传说中美艳绝伦，可蛊惑人心。妙妙品了品这几个字，露出了八卦的笑。 美艳绝伦，你见过吗？ 柳福一笑了，水鬼我见过很多，媚女却是没见过一个。这妖物罕见，多匿于山林，一旦沦落尘世，定会招致灾难。 为什么呀？ 柳福一想了想，老一辈捉妖人说，媚女乃世间至情至性，妖力巨大，但并不会主动伤人，倘若遭遇背叛，则会于同体内孕育出一个不同妖魂，视为怨女，外貌相同但本性极恶，二者共用一个身体，为祸四方。这怨女是所有捉妖人心里最最忌讳的一个。林妙妙听得一脸震惊， 人格分裂， 不愧是捉妖啊。这个世界的妖物设定不同凡俗，大世界才展开小小一角，便已千奇百怪，花样百出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